脑洞大到令人惊叹的动画，配合 B 站的大。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哎，老 A 老 A， 你最近看中超了吗？广州恒大坐镇主场迎战天津权健啊。权健的莫德斯特和孙可可在上半场各进一分，恒大真是、 哎、大气，你别跟我说了，我不看国足。 哎，你这是为啥呀？哎，老爷，你虽然是新闻组的播音，但平时不也挺关心体育赛事的吗？ 我都是看国际比赛比较多，国足的球技太 low 了。 哎呦，你话可不能这么说，虽然国足的水平还没到世界前沿，哎，但我们一直都有看到他们的努力啊，这种不放弃的体育精神尤为珍贵啊。 可是要在体育竞赛里如果没有实力那都是废话。 哎，老 A 你真是。 哎呦，你们俩吵得这么火热，怎么不开场辩论赛呢？探讨一下到底是体育精神更重要还是体育技能更重要。 开就开，呼啪呼啊。 哟，成啊，我给你们当主席，走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正在北京交通大学广播站隆重举办蓝色小乌杯辩论赛。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正方辩手是来自交大广播体育组的代表大 T 小 T， 他们的辩题是体育精神更重要。反方辩手是来自交大广播新闻组的代表老 A 小 A， 他们的辩题是体育技能更重要。在辩论会开始前，我有必要重申一下，这是一场非正规民办的非常随意的辩论会，请大家无视规则，听听就好。我宣布辩论会正式开始，下面有请正方一辩做立论陈词，时间13分钟。 谢主席。我方的观点是体育精神更重要。以我自己为例啊，本人就是一位体育爱好者，虽然平时体育成绩都是不合格，可我依旧怀有一颗热爱体育的心，特别是足球。足球比赛我可看得多了，我懂得和足球有关的一切知识。 哎呦，是吗？那你告诉我，足球王有多少窟窿眼？ 太简单了，足球王有多少？哎，你闭嘴吧，你这是存心找茬。我告诉你，上星期我在足球比赛中还受过伤呢。 哎呦喂，你都上场了？ 哎呦，没，我是在给运动员加油时喊坏了声带。但在学校里我也踢过球啊，只不过我总把球踢得偏离球门那么 0.05 厘米吧，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嗨，这是因为你照着门踢，你要是往别处踢，说不定球就进去了。 哎，我说二位，虽然这是场非正规民办的非常随意的辩论会，但起码还是按规则按流程走吧。正方一辩，你还有30秒。 哦，好的好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体育并不是只属于有实力的人的特权，它是属于大众的，属于每一个具有体育精神的人。空有技能而不注重精神的培养，这不是真正的体育。而我们哪怕没有体育技能，但我们拥有体育精神，我们仍然骄傲。所以我方认为体育精神更重要。 好，大体说得好。 哎，好了好了，时间到，正方两位辩友还请入座。现在我们有请反方一辩做立论陈词，时间也是3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在我方立论之前，请先容我指出对方辩友的几个 bug。 我方认为体育技能更重要，并没有说完全摒弃体育精神啊，还请对方辩友不要偷换概念。其次，既然对方辩友为自己空有体育精神而骄傲，那你可以怀着一腔热血去参加国家队的选拔呀，没准还真能去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了呢。 小 A， 你这不是故意和我抬杠吗？你再也不是我可爱的小 A 妹妹了。 小 A 干得漂亮。 回到我方观点，我方认为体育技能更重要。试想一下，一位体育运动员如果没有过硬的实力，那他如何在赛场上打败对手，如何取得荣耀为国争光呢？可不是人人都能夺金牌扬名立万的，只有技能高超才能百战不败。而正是有了各个项目上的高技能运动员，才能使我国在各届奥运会上名列前茅，体现出一个体育大国的实力。所以我方还是认为体育技能更重要。 哇，不愧是新闻组第一辩手小 A 啊，真可以说是伶牙俐齿。接下来我们有请正方二辩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时间为2分30秒。 加油，快怼他。 放心吧。 快上快上，别嘀咕了，计时都已经开始了。 好的，谢谢主席。请问对方辩友，您所认为的体育是指什么呀？ 在我方看来，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甚至已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也成为国家间外交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 那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体育就是指体育竞争呢？ 可以这么说。 对方辩友，你们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体育其实是为了身体健康，对于体育来说，是要有这种爱运动的精神为主，以体育为中心来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但竞争指的是为了赢得比赛才训练，为了得第一而去进行体育运动。如果你的体育概念是以竞争为主，你就不是真正的热爱体育运动。 对，你说的太对了，体育竞赛是有意义的，但在有意义的体育比赛中得不到第一并不是件丢人的事儿，你应该为此骄傲啊，因为你参加了这次比赛是光荣的，你该为你有爱体育的精神。 哎，正方辩手，现在可是一对一的对辩环节，大体你能不能耐住点性子啊，一会儿有你说话的时候给你黄牌警告一次。 我这不是着急补上两句吗？小体你继续继续。 所以说，体育重在精神，而不是以竞争为主。 因为体育的意义主要是以强身健体为主，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及其培养人的各种心理品质为目的，所以我方坚持体育精神更重要。 这好，时间到，接下来有请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时间仍为2分30秒。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那如果按你方的观点，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往往只差0.0几秒，连电子表都分不清，那我们干脆就让他们第一好了，反正成绩不重要，我们更注重精神。奥运会的乒乓球决赛，俩师兄弟打，为了谦让都不认真打球，那观众看了又有什么想法？体育比赛本来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试问我们在战场上是更注重战果，还是更注重对敌人的友好啊？当然我们在比赛场下还是好朋友吗？ 哎，老艾，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公平竞争，积极应赛也是我们的体育精神啊，你刚刚举的例子都与我们推崇的体育精神相悖，完全不成立。 得，总之我方坚持体育技能更重要。 看来在对辩环节是正方更胜一筹啊。话不多说，下面我们将要进行紧张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每方时间为1分40秒，请正方先发言。 哎，我还是坚持体育精神更重要，仍然记得我学悠悠凭着对体育的热爱，我这旱鸭子硬生生在水里划了1个多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他对教练说：“教练，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一边去！后来我又学了标枪，一次训练把标枪扎在自己身上了，连枪头都给扎弯了。 然后教练生气地跟他说：“你知道配一个标枪头要多少钱吗？” 大 T， 看来你是真热爱运动啊。 那可不，他现在又对钓鱼倍儿有兴趣。上周末看了别人钓了3小时鱼。 哎呦，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凭借自己对体育的那份热情，走在大众体育的广场中，凭着我运动我快乐的运动精神勇往直前。 站在决赛场上就是冲着冠军去的，在如今这个年代，体育技能就成了国力之间的较量之一。大多数运动员在比赛中为了获得最好的成绩都选择穿高科技的战服，这不也体现了体育技能更重要吗？各个国家聘请外国教练来提高自己国家运动员的水平，不也是体现了技能更重吗？体育竞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就是看谁更好更强吗？所以才有了世界纪录的设立呀。 可是我们一直在推崇奥林匹克精神，便是要注重体育精神的弘扬，正是这种运动无止境无界限的体育比赛精神，才使各种运动成为了不受政治左右的可以促进人们团结友爱的沟通桥梁。 你们难道没听过这样一句话吗？我们要学习奥林匹克的精神，他怎么不说我们要学习奥林匹克的技能呢？所以还是体育精神更重要。 不是体育技能更重要， 体育精神更重要。 体育技能， 体育精神。 停，肃静，自由辩又不是菜市场，双方各记黄牌警告一次。好了，下面请双方做总结陈词，这次反方先。 谢谢主席。不管怎么说，体育技能是基础啊，技能都不会谈什么精神？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搞体育的，普通人精神再强大，百米也跑不过搞体育的。体育追求的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精神固然重要，但是技能才是参加体育活动的基础，所以我方还是占体育技能一票。 谢谢反方精彩的发言，下面有请正方做总结陈词。 体育比赛从来就没有高贵的门槛，只要怀揣着奋发与进取之心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人，他都将一视同仁。班级运动会上，同学间殷切鼓励， 友谊赛选手间真诚交流，何必因为一种技能的强势而扼杀了大多数人与体育的亲近呢？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这句1908年诞生的名言已经指引了我们一个世纪，并将继续指引下去。其中折射出的精神之光高悬于技能之上，促使并规范其发展，照亮体育比赛更广阔的天空。因此体育应更看重精神。 非常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表演，下面我宣布本次比赛圆满结束。大家一定会认为这场非正规民办的非常随意的辩论赛的结果是没有结果，没错，还真被大家猜对了。本次比赛的获胜方是正方以及反方，让我们为双方辩手的精彩的表现热烈鼓掌。其实吧，在体育活动中呢，体育精神和体育技能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橄榄枝和奖牌作为对运动健儿的最高嘉奖，让我们看到体育比赛在扣人心弦的技能较量之外，那一抹柔美却历久弥新的精神底色。仅那一袭生命之绿，就穿越国界，穿越种族，直达每一个追求健康与和平的人心底。在体育比赛越来越多地成为某些最强者的舞台时，体育精神和体育技能共同推动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实现着体育比赛的价值。所以二者都是体育活动中极为重要的存在，二者不分高下，也希望每个热爱体育的人能有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体育技能。 那大 T 怕是永远也不能提高他的体育技能喽。 不怕不怕，他还有崇高的体育精神呢。 哼，你们就尽情的取笑我吧。哎，不过老 A， 你现在还觉得体育技能更重要吗？ 哎呀呀，不都说了二者不分高下吗？你还问这个问题，还想接着打辩论呀？ 可别介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在体育组播节目吧。 不过你要这么说，我也是一枚体育爱好者，但我打的是篮球。有一次我练习投篮，连投五次都没投进，教练说笨蛋，瞧我的，也投五次也都没进。 嘿嘿，那后来教练作何解释啊？ 他只说看见了吗，你刚才就是这样投的。 哇哦。哎，对了大 T， 下次你再去游泳啊，记得空着肚子去学 啊。这是为啥呀？ 因为有浮力，自己沉不下去啊。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小熊，很高兴在这个秋日与大家相会。许多商家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都会制作一首广告歌曲。广告歌曲除了要好听，同时还要为大家介绍清楚产品的特质，让大众产生记忆点。就像我们现在耳边的这首《我在那角落患过伤风》，是不是一听到就想起宋慧乔小姐姐坐在窗边拿着步步高听歌的场景呢？那今天小编就和大家一起回忆我们都曾听过的那些好听的广告歌曲。我的梦与华为， 我的梦改编自音乐人安迪勒为华为打造的英文歌曲 Dream It Possible。 作为华为消费者业务品牌主题曲，歌手张靓颖亲自参与填词工作，并将自己出道多年的经历与感悟融入其中。我的梦可以说是歌手与品牌的双赢。与歌手张靓颖，我的梦在表现他一直以来强悍的高音实力的同时，也向大众展示了其优美动人的中音魅力，其嗓音婉转却又充满了力量，正如网友说的那样，这就是梦想的声音。 等待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 对于华为选择张靓颖这个励志公主完成这首歌，本身就是对品牌形象的一个定位。同时资格公布后引起了剧烈的反响，产生广大好评。歌曲中不畏艰辛追求梦想的主题与理念，塑造了华为作为国民品牌永不放弃勇往直前的品牌形象。歌曲感人至深，其词也是令人动容。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 香飘飘于一年卖出七亿杯，卖完之后还要把杯子照地球数一数的香飘飘奶茶。香飘飘是由猪之歌的词曲作者毛慧为香香夺身打造，毛慧还将香香的名字融入在歌曲当中，为了更符合歌曲清香自然的意境，点题之句香飘飘在歌曲中被香香反复吟唱了12次之多。香香演唱的香飘飘被用作同名产品香飘飘奶茶的广告主题曲，可以说是非常合适了。 香飘飘，香飘飘，我盼望闻到温馨自在的清香。 Sing my song， 璀璨的绽放，肆意的成长。 香飘飘节奏轻快，旋律朗朗上口，其中香香舒适而又亲切的演绎，使观众们在欣赏它的同时仿佛真的嗅到那股诱人的清香， 有一种悠然自得、心旷神怡的感觉。整首歌中没有炫技的痕迹，有的只是满满的舒适感，就像香飘飘奶茶带给人们的清香温暖，仿佛冬日里的一束暖阳。现在与好多好多明星代言的百事可乐，就现在是吴莫愁从自身成长经历出发，为百事 Life Now 主题活动写下的主题曲，这也是他首度尝试创作的处女作。在歌曲中，吴莫愁保持了其特有的怪异而又新奇的唱法，这充满个性和新潮流的状态与百事可乐引领潮流、独立自我、展现个性的产品定位不谋而合。歌曲中蕴含着爆发的能量，这股能量会带领你向内寻找自己的内心世界，找到自己的本源，找到充满梦想的激情和状态，找到那种管你怎么想我就是要做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不为外界干扰的强大内心。追寻梦想不要怕，失败又如何，被质疑又如何，追寻梦想的你永远是最美的。 真的情绪要大概的非常 strong， 我全场自己为自己喝彩，自己精彩，我们能遇见真爱，因幸福的场 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好听的广告歌曲，就需要大家更加用心地发现它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今天的播音白熊妮，感谢编辑方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

Hello， 你好，我是初想，听得到吗？ 哦，初想姐姐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 我是小绿，我是今年刚刚入学的，进入交大的新生哦。刚刚月考结束了，我哎， 怎么了？叹什么气呀？ 我只考了60分，刚及格，怎么办？天，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么低的分数呀！我是不是进了大学以后就变傻了呀？还是我原来就这么差劲，只是我自己不知道呀？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啊，这样啊，没事的，首先先放轻松了。哎，你知道我们学校为什么会有月考吗？就是为了监督我们学习的。每次月考都是对一个阶段学习的总结，你只要找到自己的问题，下次再好好考就行啦。毕竟期末的占比才比较多嘛。还有，跟你讲啊，悄悄说，我当初跟你这么大的时候，第一次月考就考了59分。当时那个崩溃啊，简直就要怀疑自己了。不过在这之后呢，总得解决这个现状啊，所以我就开始找问题啊，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其实根本没有花时间学习。轰趴这么好玩，天天出去晃聚会逛街，浪得我自己都觉得过分了呢，所以得出59的结果很正常呀。我想你呢也可以找一找原因。 这么说来，我好像也没花时间在学习上的样子，加了3个社团，每天除了干社团的事情就是在睡觉了， 是吧？问题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可能是最近刚刚进入大学生活，没有分配好时间，也许可以试着先列一个计划表，把自己每段时间都该做什么先提前规划好。 可是我怕我执行不了。哎， 前期坚持不下来是很正常的啦，送你一段话吧，看看能不能激励到你。你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算数学时，太平洋彼岸的海鸥振翅掠过城市上空；你晚自习时，极圈上的夜空散漫了五彩斑斓。但是少年啊，你别着急，在你为自己未来踏踏实实的努力时，那些你感觉从来不会看到的景色，那些你觉得终生不会遇到的人，正一步步向你走来。希望这段话可以在你咬牙坚持的时候帮助到你哦。 好的，谢谢舒翔姐姐，我会加油的。 好的，感谢这位同学的来电，再见啦。其实我想不只是上面那位同学，很多人可能都正在遭遇这种情况。初想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要得到你必须要付出，要付出你也必须要学会坚持。最后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一句话，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愿你们都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首踹送给大家。 Makeup on, get your nails done, curl your hair, run the extra mile, keep it slim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Get your sexy on, don't be shy, girl, take it of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belong, so they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 You don't have to try. Get up, get up. 最近初想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写的好像充满了生活丧。可怕的第八周是现在进行时，旁边的小伙伴竟然在这么忙慌慌的日子里脱单了，而我们好像还是一个人，甚至未来的几年也可预见是一个人。大家不要害怕，这不是我要说的，这是初想最近收到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写的好像充满了生活丧。我想在这最忙碌的期中阶段，肯定不止这一位朋友有这样的烦恼，事情很多，忙不过来，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学习的事情被搁置，其他的事情也压得喘不过气来，越来越晚的睡觉时间，越来越困倦的白天在提醒着我们，这样的状态好像出了点问题，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初想最近也是这样，那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初想面对这种状况的小办法。其实灵感来自席慕容的一首诗，大家可以听听看，看看你们会有什么对生活的新启发。邂逅，席慕容。你把忧伤画在眼角，我将流浪抹在额头，你用思念添几缕白发，我让岁月雕刻我憔悴的手。然后在街角，我们擦身而过，漠然的不再相识。啊，亲爱的朋友，韶光改人容颜，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化妆师。诗很短，但是初想从中读出的是，其实你的样子都是自己变成的，无关外物，无关他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世界上人的时间也总是那么多，那既然这样，何不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要被生活推着走。 Deadline 之前还有很多空地够我们舞蹈，什么事情规划好然后认真的执行，不要以为没有人监督就放松，其实又哪会有人监督你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是第一次过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个没有经验的孩子。你只是把生活按自己的计划过着，然后变成你最后执行的那个样子罢了。生命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看到别人脱单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不妨想想，你也许不是他们的贵人，他们也只是你的过客。所以呀，其实大家都还这么年轻，还未踏入那个你要经历你大半生的社会里，校园里的生活只是人生中很短暂的一部分。按概率来讲，我觉得分布在后面的可能性会更大，不是吗？好啦，今天的初想电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我很喜欢的他，是在一次寒假的高中同学会上，没有干净简洁的白衬衫，没有午后正好的阳光，就在那样嘈杂的饭店里，你跟着朋友推门进来的瞬间，我转头第一次看到了你。当时正值窗外寒风凛冽，幽黄昏暗的灯光温暖不了冰冷的双手，四周嘈杂的环境和叽叽喳喳的人声充斥着耳朵。我本来以为会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喜欢上他，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为我心里刻骨铭心喜欢上的那个男孩。 是一缘分的法案，是一缘分的法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 184的身高，消瘦的身材和套在身上宽大的羽绒服，那个迟到的男孩就那样自然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时餐厅广播里正在放着林宥嘉的那首《致姗姗来迟的你》，很应景地表现出了当时的氛围，说什么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都是骗人的，我就期盼着我的爱情和我的男孩可以马不停蹄地向我奔来，给我一个满怀的拥抱。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高中的学长，比咱们大两届，打棒球的。 我朋友就这样帮他做了两句话的自我介绍，简单到就像他的人一样，感觉一眼就能看透。虽然期间我们并没有怎么说话，但我清晰地记得那天聚会结束以后，他问我要了微信。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是假期，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的空闲时间。认识他以后，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视频通话，当时我睡眼朦胧，完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看着他那张干净充满书生气的脸庞，我顿时感觉没有刷牙洗脸就接起他的视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下午出来玩吗？ 我刚醒。 别睡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起床出去玩吧。 去哪呀？ 打台球走不走，然后晚上咱们几个去吃好吃的。 哎，可是我不会打台球。哎，你要是跟我打一桌的话，我觉得能玩一晚上。哎， 没事儿，你出来就行了，不会打我教你就行。 那 就这么定了，我等你。 哎，我还没有说同意呢。 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 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 后来我如约赴了这个邀请，走进台球厅，一眼就看到正在熨干的他，还是和那天一样的装扮，灰色的运动裤配上一双 Vans 的高帮板鞋，只是把臃肿的羽绒服脱了，露出里面同样是灰色的运动帽衫，很随意却入了我的眼。 过来拿着杆，我教你打，我指哪儿你打哪儿。 他一眼就看到了刚进门的我，并随手把台球杆扔了过来。后来我完全不知道这桌台球是怎么结束的，我只知道他衣服上洗衣液的味道很好闻，和他打台球时候的侧脸真的很帅。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吧，他就那样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心里，变成了我默默喜欢却缺乏勇气去表白的那个人。 喝完这杯酒消失，说出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我们只是 我周围所有朋友都知道他的存在，都知道大妞有了一个很喜欢的男生，知道他是一个来自某某体育大学的很厉害的棒球体育生，也知道大妞为了那个男生开始了解从来不关注的棒球，会开始天天翻看一个人的朋友圈，想通过朋友圈里的蛛丝马迹拼凑出他一天的生活轨迹。 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 总是可以听见我在宿舍里大喊， 他从来没有给我点赞，他是不是看出来我喜欢他了？太不可思议了，他居然评论我了，学长居然有在关注我，哎，他是不是喜欢我？ 再起想都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够。 自从我喜欢他以后，每天宿舍里都能听到这样的鬼哭狼嚎和无限的哀怨，很多人都鼓励我去表白，但我却清楚地知道他并不喜欢我，他甚至对我连妹妹的感情都没有。有些人甚至说，算了吧，你俩离那么远也没有相同的交际圈，你们不合适的，趁早放弃也不至于特别难过。 吹呀吹，愿这 曾经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不要再喜欢你了，不要再一味付出一些肯定得不到回报的感情了。女孩子一定要找对自己好的人，这样才会幸福。就这样反反复复挣扎了很久，我却发现自己还是那样喜欢他，哪怕一个学期和他聊天的机会只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甚至更少，但他的身影就那样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去支撑这份见光死的暗恋。每一个暗恋的结局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他告白，要么在一起，要么再也不见；另外一种大概就是等待着时间久了，我没那么喜欢你了，而你也找到了女朋友。以前总是觉得像我这样怂的人大概只会有第二种结局，想象中的自己大概是有一天无意之间听到你有女朋友的消息，然后抱着朋友的手臂哭上那么几天，然后那些我喜欢你的事情，我想象中和你在一起以后与你做的事情都将会永远烂在心里。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听一念之间这